即便出现错误了，硬挺着，你也给我坚持一阵儿，然后不能自己否定自己，慢慢的淡化，这劲儿过去就完事儿了。因为你自己今天那叫什么朝令夕改，有损朝廷的信誉和权威。那人家美国没有这个概念，你知道吗？今天说了，是2天之后就反悔了，那叫啥玩意？2周了，核电退出来，其他还烫着。我这点哪儿去了？点哪？哼，点错了啊！点错了，点错了。这什么玩意？这是浊世浮尘发的什么玩意？窜天猴整了一大堆啊！还有刚才那是古德文吧？古德文和浊世浮尘。千户懂法律吗？千户不咋懂法律，专业的法律咱没那么懂。老百姓来讲呢，不需要非常懂法律，因为你懂法律的都是想钻法律的空子。好的，妈妈，咋还给包了？懂也没用，懂还是有用的，懂还是有用的。只不过世道不好的时候啊，经常出现什么？你懂法了，人家该收拾你还是收拾你，就是同罪不同罚，同罪不同罚。浪味仙没有浪，浪味仙没有浪，刚才又弄了个什么？我没有看到啊。Thank you。你看我右边的鼻孔流鼻涕了，哎，没有流鼻涕，应该是鼻毛太长了。这个年纪大了嘛，有句老话讲"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岁数一大，这个鼻毛它也见长。扶摇直上9万里，前后讲讲巡视组。巡视组现在天天有，他巡哪儿了？不知道啊。天天都有巡视组，各行各业。哎。大同案会推着中国男人找洋媳妇儿的，大同那个强奸案，感觉网络上有人故意带节奏，我还特意瞅了一眼，就因为炒的实在太火了嘛，我瞅了一眼，应该还是以官方新华网的那个报道为主，目前看，根据新华网的那个介绍的整个过程来讲。判强奸没有问题，判强奸没有问题，因为现场是有物理，是有那个生物证据的，现场有男方的精斑，双方的体液都有，就是他俩实际上确实有性侵的这个过程，然后现场是有生物证据的，有男方的精液的遗留，然后还有男方的口供，他自己承认了。人家觉得我订婚了，我钱都花了，人家觉得没有问题，只是他过程确实是强迫的，因为他俩有一个问题啥呀？他俩不是自由恋爱，不是自由恋爱，是婚庆公司中介介绍的，介绍的话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然后人家女方出于对男方的不信任，就是虽然彩礼当时确实两边谈过，给了也收了。但是人家女方说了，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就是两边之前有过协商，那你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硬上，这确实有责任，确实是有责任。 最近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婚姻方面还有男女对立这个东西，网络上吵的太多了。你对于像你作为大同法院来讲，婚内就是订婚啊，不是结婚，订婚，情况下你给他定强奸，大同中院他们压力也很大，我轻易你是不会给的。然后没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这么下定论。打个比方，就别说订婚，即便没订婚的情况下，就是你今天去某个娱乐场所，你是酒吧呀，是 KTV，你和一个陌生的女孩，你两个人，你给她账上给她打了10万块钱的钱，你给她有一笔10万块钱的转账，然后你晚上给人家硬上了，强上了，你去派出所，派出所都不会认定你强奸。因为你有转账行为，对吧？你这个涉嫌卖淫嫖娼，一般很少不给你定钱。人强奸的话，起步就好几年了，刑事很重的。他这个大同人家定的，就是这个案子最后判的，我感觉还算合理吧。对吧？人家女方订婚的时候钱虽然收了，但是人家约法三章了。后来一出这事儿，人家钱马上就还了，对吧？我不差你这个钱。确实是你男方有点着急了。然后最后判罚的呢也不算重，不算重，因为他已经被拘押2年了，差不多快，对吧？他再待1年就结束了。不是想要的更多吗？这个，因为你没具体的细节，谁也不知道，很多都是网上传的。咱们如果以新华网这个报道为主的话，人家女方没有骗婚行为，女方人家不是离了好几次骗婚那种的，人家彩礼要的也不多，而且人家提前已经跟你说了不接受婚前性行为，而且男方确实有那个强迫行动，女方受伤了。这么说吧，如果但凡有现场的录像视频。女方有配合的行为啊，因为以前网上太多了，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搂搂抱抱，去酒店也搂搂抱抱，对吧？你如果说男女双方自愿去酒店开房，这个的话就很难定强奸。你要说我去你家，然后你强奸了，这可合理。两个人搂搂抱抱去酒店的话，这个警方绝对不会判的。你确实强迫了，人女的受伤了，反抗了。他如果没有受伤，半推半就，这都有问题。所以这个，反正我看的话，判的没问题。网上的话，多多少少有点借题发挥、带节奏了。故意宣扬男女矛盾的，这宣扬这玩意儿有啥用？你像上周的话，发生了一个跟这有点近似的事件吧，是湖南机场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正厅级啊，他是湖南机场管理局局长，三位一体，叫啥来？好像姓邓不姓啥？一个50多岁的正厅级官员。在吃饭以后，就晚上他有一个局，饭局上有一名30多岁的女性，应该也是湖南机场管理局的。结果那男的饭后两个人睡觉了，睡觉之后女方第二天早上报警给这男的抓起来了，告他性侵，性侵不就是强奸吗？你像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有问题，哎，因为。整个现在就公告里头就是介绍两个人吃完饭之后被告了个性侵，有过程吗？没有过程。女的受伤了吗？没有。说实话，两个人都不是白丁，一个正厅，一个是那个机场管理局的那个女的， 30多岁也不年轻了，对吧？一个是官僚，一个是公务员，你两个人的话，你说是强奸，谁信呢？对吧？这个就是太明显了，应该不是被做局，就是仙人跳。这个肯定是有问题，有疑点。高翰文的故事还不如高翰文呢。这个不是没谈好价钱的问题，对吧？一个正厅级，那就是故意坏你，你知道吗？有可能是被人做局了，这个有可能。人家正厅级啊，正厅级还是机场的，那个机场管理处局，机场管理局局长，机场党委书记，人家想睡谁不能睡呀？对吧？机场的话，好看的找一个女下属不有的是吗？至于性侵吗？没听说过，对吧？原先四川音乐学院的一个校长底下的女老师，我全睡了，七八十个女老师睡了一遍，有一个告性侵的吗？没有，没有，肯定是得罪人，被人做局了，哎，不可能是性侵。肯定是美国干的，你是真敢说？你说那是强东哥在被做局了，他还真没到那个档次，对吧？还没到那个档次。哎，你看啊，专捡疑难杂症，好名字。女方是烧了男方家里的窗帘，想逃，被男方拖回去，手上有伤。他就是大同那个案子定他强奸，是因为你当时对女方已经有人身伤害了。这个我一直是这个观点，你如果女方没受伤，说不定人家就不判了。你给人打了都，你这。你一强解释说我没有强迫行为，这说不过去。哎呦我去，这回等我看看这小伙儿。哎呀，你上铁路上班了，做外包临时工挖沟累死了。那，老弟，你说的这个活儿，我们当初干活也干过。我们属于车辆系统，车辆系统我们在沿线安装设备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单位的这个年龄段已经完蛋了，就是我是中坚力量啊，对最后一批80后40多岁，再往上一点是50多岁的啊，在安装设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找其他单位。如果其他单位公务段人家没有义务或者是人家不想干的话，你只能去外包。在铁路沿线挖一条，基本上安装设备的话，你得。安装那个线缆，50米、100米、200米那个沟，铁道线旁边那个地，那个是土里面，就是我，因为那个铁路沿线那个土是打了除草剂的，不允许长草，那个土里头还带着石子，还夯实过，那个沟就没法挖，你知道吗？拿铁锹一刨都打火星，那个东西只能在外面找人，那活确实不好干。而且很多是夏天干，我们这东北都是夏天干活，夏天也很热。监狱的工作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监狱的工作挺好。年轻人可能去了之后觉得压抑，但是你要是年纪大了的话，反正我觉得没有事儿。这个东西看您能不能想得开。我比较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同学干什么的都有嘛。我现在比较羡慕那工作，民政部门在殡仪馆，殡仪馆的工作是最好的，一天就工作几个小时，工作强度还不大，还没有人跟你闹，没有人去，就是你在殡仪馆上班，没有任何人找你的不痛快，都特别客气，有时候还给你拿个烟，塞点红包啥的， 然后其次呢，公墓也行，公墓殡仪馆这属于一个系统的。你说的这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监狱。监狱的话，但是你如果是对犯人的话，可能气氛上有一些压抑。亦庄马拉松机器人有的聊吗？不知道啊。马拉松机器人，马拉松还跑机器人，这不是那个个人一直感觉你现在那机器人要是4条腿跑的，4条腿都做不到。你要说4个轱辘的，那不叫机器人，那叫电动车。你要说4条腿跑的，咱不好说，2条腿的他绝对跑不下来马拉松。马拉松是42公里呀，对吧？人形机器人马拉松，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绝对跑不了42公里，它中间得换电池。跑下来了，它中间不换电池，它跑得下来吗？净逗乐呢。半马。半马是21公里，21公里他要能跑下来也不错。我网上好像刷到那个视频了，那个机器人在跑的时候后头还得跟个人遥控着，就是现在的机器人跟人工智能一点都不搭边，早着呢，知道吗？这些运动都是一个噱头，什么 AI，什么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AI，现在都是噱头，都是和美国吵架。就是和美国现在不是博弈嘛，竞争都是噱头。人形机器人现在你如果在应用市场啊，就是你现在不研究个东西，你在应用方面的话，百无一用，它啥也干不了，啥也干不了。工业机器人指的是机械臂，咱之前说过一次，几轴的机械臂，对吧？流水线作业用的，你那人形机器人能干嘛？你还不如南方做的那个就是真人玩偶，对吧？我照日本哪个女老师做一个1:1的，你回家弄个假媳妇儿，回去一开就还能开心一下。你说你整个一个那2条腿从哪走道还走不稳那个东西，多吓人呢！我告诉这谁？这谁？刘西瓜，台湾6个士兵号召起义，其中还有宪兵和老赖卫兵，这说明我们的渗透工作有进步吗？你这事儿都漏了，那工作有什么进步啊？你见过哪个起义靠集6个士兵的？什么叫起义？神不知鬼不觉。每一个部门啊，上中下各级全都打点好，当时一爆发，就直接给你拿下了，那叫起义。弄了6个士兵，振臂一呼就被带走了，你有屁用啊？有屁用？现在我们对台湾做的所有的渗透工作都被台湾亲美，就是赖清德化解了。因为赖清德现在有点耍流氓了。我们之前曾经。最早是通过希望台湾的立法机构，就是通过台湾的正常的你的选举司法机构把赖清德搞下去，但是赖清德耍流氓啊，他把他那个国民党主席柯文哲给抓进去了，没有任何理由就抓就不放，然后把那个我们希望通过台湾的立法院把赖清德弹劾弄下去，然后赖清德就指使有些人上立法院去捣乱，就是你的正常。手续你根本就办不下来，你提个议案，人家去泼水又砸场子闹，你就执行不下去，就正常手续你执行不下去。然后我们搞了一套备选方案，就是鼓动国民党老兵起义，那就之前谈过2回，那叫高，有一个前老黄埔毕业的那个退休中将，叫高什么来着？结果2口子80岁被抓进去，到现在没放呢嘛，年前抓进去。 都扣好几个月了。赖清德就美国现在对台湾控制的，就是我们对台湾有渗透，有肯定是有高安国对高安国，高安国他就是后来他整明了嘛，他对着台湾媒体直接鼓动台湾退役将官，共军如果过来的话，我们要抓住赖清德，对吧？我们就起义了。那你这话你在媒体上公开说，那能行吗？赖清德直接就把他抓了。老两口80多岁全抓进去了 那你现在的话就是，无论是玩文的还是玩武的，两条路都被堵死了，都被堵死了 现在我们台湾没啥太好方法，然后这两天我看呢，咱们就又搞了一个方法，效仿美国，对吧？你现在无论是从就是正常的那个司法机构，还是通过那个军方。你都耍流氓了，你就抓人呢，你还不给理由？那好，我鼓动人民群众上街，这是以前美国搞别人的套路，对吧？打个比方，就是美国当年想搞五七旗，就是在塞尔维亚，然后就鼓动人们上街游行，就喊口号，就是堵门闹。你现在我们也没办法了，就是现在我们也在效仿美国，就是我正常途径已经执行不下去了，我们现在也鼓动国民党那个人全上街去。就拉横幅骂赖清德，罢工游行，颜色革命，对，没招了，没招，能闹啥程度闹啥程度。董事长访问南海诸国，台湾年内必打。怎么说呢？反正我一直的观点是。不打，要打早就打了，要打早，我们想打台湾的话，他扛不住的。但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台湾国内、台湾岛内啊，台湾岛内，美国现在有军事武装，有装备，就怕啥呀？我们今天一登岛，把那个我们才可能从海岸上把他那个几个电给他停了。给他电停了，电视台给他掐了，媒体掐了，全岛停电静默，把那几个指挥部给他咵都摁住之后，你可能刚上岸，对吧？我们封锁消息，然后我们的士兵刚刚踏上台湾的海滩，台北市里都爆炸，你怎么办？台湾的工厂爆炸，对吧？台湾的那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市场啊，工厂啊。岛内狼烟四起，你请问你对外怎么解释？你说不是我干的，你解释不清啊，因为你已经动手了，就怕这个，怕这个，我们是肯定不会伤人民群众一根毛的，对吧？正常的工厂企业，比如说台积电，我们都不会碰，但是美国会借这个机会直接把你岛内搞乱。赖廷德那王八蛋之前跟美国谈了一笔军购，是从美国买100辆，美国主战坦克埃布拉姆斯，叫 M1A2，咱们以前我也认为说这个东西这么大件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运得进去？真运进去了，真运进去了。妈的，70吨的重型坦克，人家老美都运进去了，你想想，你看不见呢。飞机扯那差点意思，那你说导弹、炸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台湾岛内现在有美国给我们埋的雷，我们现在没办法动手，一动手他自己把雷引爆了，然后最后这锅都得你背。然后万一啊，这不是说万一，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真动手的话，我作为特朗普的话，我肯定会背地里把台积电给你炸了，我不可能把台积电留给你。如果台积电落到你共军手里头的话，那美国的芯片业现在直接就可以咱就破产嘛，第二天不用上班了，因为你现在美国所有那个几个芯片大厂高通。苹果还有英伟达，你全是人家那个台积电代工的。 台积电有设备、有技术、有图纸，关键你们图纸在台积电手里头。哎呀，我说台湾现在不太好动手，你只能围住他，就是最后逼不得已就用王朔当年那个方法。王朔当年就当初人们怎么解放长春呢？继续围，围他三个月，让他吃不上饭，逼他投降。打完重建，那你这个太幼稚了，你以为在玩游戏吗？我们如果和平接收台湾，台湾台积电只要拿到手，美国你就宣告美国结束了，就他就死了。台湾的芯片半导体行业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相当于日本加韩国。韩国现在稍微差点意思，韩国有点顶不住了。韩国原先三星挺厉害，但他那个存储芯片那一块，咱长江突破了。咱长江存储给他生意抢了。三星现在李在镕回去之后宣布裁员了，三星顶不住了，全球裁员30%。你现在咱中美，你说现在打啥呢？就是我们能竞争的是什么？其实没啥东西，就是芯片半导体。黄仁勋前两天，哎，是这两天吧？啊，就前两天来中国了。那确实没想到啊，确实没想到。你想想，黄仁勋，他前崩着刚去过越南嘛，越南看你能不能来去溜达一圈，但是实际上越南没有那能力接收那个台积电，他没有能力接收英伟达。然后黄仁勋前两天来中国了，而且咱们标准不低呀。啊，老黄皮衣都脱了，对吗？以前老黄都多个性啊，对吧？到哪儿去都桀骜不驯，穿个老皮夹克，你知道吗？这回来之后穿个老西服，像借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来中国这趟，我看他那个西服，美国人穿西服，你像别说就是黄仁勋了，就是你随便找一个银行经理，他那西服都是定制，量体裁衣，就相当贴身。黄仁勋那衣服一看就是借的别人的。往那一坐，肩膀这个位置就旁边有亮，你知道吗？空的，不贴身，借的别人的衣服，特别仓促就来了。这谁的机器人啊？小红尘啊，好看到啊，小红尘。那衣服一看就不是他自己的啊，一个他平时肯定也不穿。我在外头买一件衣服穿着，可能都比他看着稍微能合体一点啊。那你说为啥他真着急来？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说法啊，看了一个说法，就是黄仁勋有点害怕，因为我们国家是信息产业部啊，还是哪个部门是专门管芯片半导体的？然后对外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全国从官方到企业，就包括华为啊，像就是什么百度、腾讯呢。每个企业和官方，大家都在建立什么算力中心，都在建立算力中心。然后呢，我们的算力中心国家有硬性要求，就是你必须30%的芯片是用国产的，啊，这是硬性要求，啊，国产现在其实也有，就华为也有什么什么升腾啊，不什么玩意儿的芯片，然后摩尔那叫什么摩尔线程也有，性能和人家确实没得比。啊，工信部还反正是半导体呀、啊，还是什么工信部，有这个一个要求，就是你所有的中国的国内的算力中心30%国产化。虽然我们现在的芯片水平不行，就摩尔线程的芯片只相当于人家1/1的算力，但那个东西，你算力中心的话，你和家用电脑不一样。家用电脑的话，我不可能说我装一个电脑。我塞10块显卡做个矩阵，对吧？那个不合适，我只能装1块显卡，我只能用人家英伟达的。你算力中心你也不差地方，也不差电，你就国产的你就多塞几块吧，对吧？英伟达的好，那你国内的不行，我就用10个20个，这样便宜啊。 然后国家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重新下了一个公告，然后对于那个国内这些所有的算力中心，下一步可能有什么什么就是指导性政策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所有的算力中心打个招呼，等我的消息，未来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变动，哎，然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黄仁勋就跑国内来了，就来了，就是怀疑啊，这东西只能是怀疑，就是黄仁勋害怕啥呀？害怕中美打贸易战的时候，然后中国为了打击美国，就是为了和特朗普叫板，然后会强制国内所有的算力中心提高国产化比例。这个说实话很合理，对吧？说实话很合理，就是我现在跟你美国打那个贸易战呢，然后我每年从你那个美国进口几百亿、上千亿的那个芯片，我现在咱们打仗呢，我不可能再买了，对吧？我能不能把国内的芯片的使用比例提高一下，对吧？国产的占70%，进口的占30%。哎，你想想，这个真要是这个政策一出来，那英伟达当头一棒啊！啊，他那什么算力芯片基本上都卖单了，一年几百亿。你黄仁勋是商人呐、啊，是商人嘛？人家一听这事儿，唰就飞过来了，反正就去人民大会堂就谈，具体谈那什么咱也不知道。小黄同志还是。还是可以的，有点眼力劲儿。他要是能把台积电啊，他要是能把台，就是英伟达呀，他要是能把英伟达的厂子搬到国内来一个，你想想是不是？你像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和那个特朗普互相加关税嘛。你像对美国加关税，我们针对的啥？针对美国的粮食，主要是农产品，然后增加它的出口难度，美国国内粮食滞销，农民会反。然后针对芯片，英伟达的芯片，说实话是无可替代的。就是你现在国内，你说我这装电脑，欧洲粮食看到啊，欧洲粮食，thank you，thank you，来了，来。你像我们对农产品征税，然后对于芯片这个的话，我们实际上给开了个后门。你像特朗普说话，他也是两头堵啊，他说暂时暂停，先不收。然后我们实际上对美国的芯片也是网开一面，因为芯片确实英伟达的芯片，我们现在没有替代品。然后咱们是哪个部门来的？也是芯片半导体那个部门，然后加上就是。管进口的那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声明，联合发了一个声明，就是以前我们那个进口货物征税的话，有一个那个叫原产地认定这个，那你高通、苹果和英伟达那个芯片，那肯定是美国的嘛，对吧？你两边一征关税的话，你必须对它征，这你没有办法啊。然后那个我们当时临时发布了一个声明。针对高通、苹果和英伟达这三家美国公司，如果你这个芯片是台积电代工的，对吧？他们这几家的那个公司，大部分芯片都是台积电代工的。我们对于台积电代工的美国芯片，认定它为中国台湾生产，不列入征收范围之内。哎，就是我们成功的把那个加税把芯片规避了。就是你只要说你这芯片是台湾代工的，我们不加，你该卖还是卖，哎，我们也给美国留了个后门，大家都干这事儿，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完全杜绝美国的芯片，就是我们跟台积电也有默契，跟他也打了一个配合。然后小黄同志呢，确实也挺识时务的。哎，就是我们确实抛来了一个橄榄枝，我们不对你征税，那他就来了，来了看以后能不能谈一谈吧。 万一特朗普国内、美国国内，特朗普耍流氓，美国国内乱起来，台积电如果能搬过来是最好的。不是，怎么台积电了？就英伟达如果能过来是太棒了，太棒了！哎，这不是，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你想想啊，黄仁勋到中国来之后，他去的是北京，去的北京，他去的人民大会堂。北京访问完了之后，他去了一趟上海。在上海表了个态，他说中国的对于科技方面的基础设施啊，太棒了，你们提高很大。那你他说这话啥目的？是不是我们让他参观了一下台湾就是上海的那个基础建设，然后把这个环境让你大概了解一下。你如果英伟达敢来，我全方位给你提供硬件设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英伟达在上海有公司，但他没工厂，公司不能算。公司你有一个业务部在上海不能算。那我们要的是他的工厂。你要知道，他在他之前，马斯克、特斯拉可是来上海了啊，是特斯拉是落在上海的。那特斯拉都来了，你英伟达对吧？选厂址啊，那你是真敢想啊，上上海选厂址去了。相互怎么看？韩国在美国申请饺子外观专利？哎呀，韩国棒子好干这事儿，那愿意申请就申请去吧，没事儿。你申请了之后。中国人在韩国卖饺子都是啥呀？都是在那个店里头小饭店卖。你也不能告我，你也不能告我，大不了我不做速冻的水饺呗，对吧？饺子是哪儿产的？美国人也不傻，中国人做的，对吧？你韩国出一个思密达冷冻水饺，你即便说我现在我告不赢你，那也人家也不会买。不会买。瞎折腾去吧，没用。锦州烧烤天下第一，大哥你去看，我看看啊。老弟说他去看《明食录》了，有点看不进去。你不废话吗？我都看不进去，我现在不强忍着咬着牙在看吗？哪那么容易看进去？那不人人都能看进去的话，那不大家都讲明史去了吗？退而求其次，你要说讲简单了解一下，你能把国阙看下来，就可以了。因为国阙的字数相对要少很多。我看看跟千户。打游击啥时候更新？那个说来惭愧啊，视频实际上都录完了，我剪了一半，发现一是录的时候当天状态不太好，裁完了之后效果不好，另外一个那个稿吧，内容有点多，就是这儿讲一讲，那儿讲一讲，就是连贯下来，总觉着就是听起来不通顺。就是我给你码《明实录》里的那个数据事情的话，很枯燥。我还是希望有一个主，这个那叫什么，就像讲故事的，有一个主题给它整个顺下来，不太通顺。所以说，等我明天我上班，我把我那个底稿我再改一改，然后哪天我媳妇夜班，我再重新录一下，我再重新录一下。没事儿，全部发中。你内容的话，我可以保留，但是的话，这个前后顺序怎么表达，对吧？咱也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前后颜粉看《红楼梦》吗？没看，我四大名著我都买了，都买了，我给你比划一下。你看着没？这几本书， 四大名著，原意是好的，我想我有功的话，有时间我看一看，然后我看完之后，回头还再来看一看。那个书买回来一年了，就在那儿接土，基本上没看过，没看过。还有什么十大名著很正常嘛？你像90年代、2000年前后的时候，因为确实物质生活上来了之后，但是精神方面很匮乏嘛。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着挣钱、挣钱、挣钱，然后当时买房子之后，家里头有一个柜儿，必备的几套书，四大名著，这肯定有的。然后上下5000年，然后是金庸全集，2000年那个时候结婚装修，基本上全是这套路。我去过好多家，都是这套路。世界未解之谜，他那时候太多了。十万个为什么，那不，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小说留下来的。等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说他妈这书太俗了。首先，金庸的书我不爱看。四大名著我也不爱看，等以后未来老了，肯定得看一遍，《西游记》和《红楼梦》肯定是值得一看，《三国》因为电视剧和《水浒》《三国》的电视剧都演过了，和那个书的内容出入不大，你就没有必要看了，《西游记》电视剧和书完全是两个东西。完全是两个东西 所以说需要单独看一看 我这谁呀？如何看待乌克兰指责我们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还有美国指责我们给胡塞提供武器？哎呀，就是。打不动了，有点耍了，这按照东北说话就有点耍了，沉不住气了。大国博弈都是背后使坏，谁背后是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都知道。但是这事儿不能说呀，对吧？说出来之后，大家都尴尬，对吧？就像乌克兰前两天确实有个事儿做得不太好。前线呢，俘虏了2个战俘，中国人，中国人。其实这事儿你知道就得了，对吧？我们的武器，你乌克兰前线的话有没有中国的装备？你用那无人机有没有中国的？也有啊。你说那话干啥呀？对吧？把那俩中国人弄了，还开个发布会，那意思是向我们施压。你说你中国是中立，你还派人？你说他走这个过程，走这个形式有那个必要吗？我们肯定不能承认呢，那么肯定不能承认呢，不能承认他就偷摸乐去吧。打个比方，真要是说特朗普跟咱整急眼了，就是贸易战打到举国对抗，那你要是乌克兰整这一出的话，那我就说我承认，我的人我派去的，下一步的话我把你整个欧洲、美国、北约那边的所有的战略物资全给你掐死。然后全力支持俄罗斯，那你还打不打呀？你不疯了吗？你这耿爽，咱那个驻联合国大使耿爽那话说的都多到位呀！中国真要是介入的话，战场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是发现两个中国人，你如果发现两个合成旅的，你再看看，给你推到波兰去了。这个事儿吧，这是他这个东西应该怪人家，你怪乌克兰，你看着就看着了，知道了就完事儿了。私下里跟中国谈，说不定我们给他拿两箱，拿点东西，把人赎回来，这事儿就完事儿了。非得弄得大张旗鼓，人尽皆知。你真要是真把脸撕破了，那你还打不打了？美国在联合国指责我们支持胡塞，那也是多此一举。 他不说还好一点儿，对吧？你把这话题挑起来，你支持胡塞，咱们也不吱声。我说这个胡塞我没支持，对吧？我们过两天的话，五架运二零加一架那个预警机开到埃及去了，你想想，美国脑袋得多大？预警机呀、啊，你说实话，五架运二零去了，美国就得琢磨你运来的是什么，你就得猜，对吧？那你预警机飞去了的话，那基本上就表态了，对吧？你像去年的话，我们运二零飞过哪儿？飞过塞尔维亚，因为那时候就是北约美国想搞那个武契奇，搞颜色革命。然后这个就武契奇可能国内的体制不一样嘛，他没有经验。然后我们支援了一下，五架运二零飞去了，肯定是连人带货都有。去了之后，我们对肃清国内的那些就是美国渗透那些 NGO 第三方组织比较有经验。去了之后就开始大范围锄奸，然后武契奇整个塞尔维亚的局势就稳定了，对吧？但是你毕竟那五架运二零去的，就是我们去的人和装备是去打辅助的，我们不是去打仗的。但是你这回不一样，这回去埃及，去埃及的话，预警机去了。预警机那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到那嘎去维持秩序去的，我去了就是奔打仗去的。而且是啥呢？预警机我不可能说我去了之后跟别人配合，跟谁配合呀？埃及会用预警机吗？对吧？埃及现在已经是中立的，那就预警机飞过去就相当于昭告天下，我中国在中东我下城了，因为这飞机只能我自己用。预警机干嘛的？发现移动目标就是打你呀！其实美国是自己给自己上强度。据说当时运过去的是雷达和地对空防空，埃及也不需要防空啊。这个具体运什么，咱都是各路神仙互相猜。因为埃及那个位置吧，埃及不会打仗，他也不会介入战争。以色列肯定不会惹他就是了。但是他那个位置吧，他向北呢可以控制地中海。向南呢是苏丹，你知道苏丹也在打仗，就是我们和美国在争夺苏丹。然后东北方是叙利亚，叙利亚的话，以色列在那儿也准备要打仗。然后西南方向啊，东南方向就是胡塞，就是埃及那个周边，你画个圈儿，1000一2000公里头，整个中东全在这里头。你说我空警，我那个空警500吧，还是什么型号那个飞机去了去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空警飞机往那儿一飞，美国就很尴尬。你说我打个比方，我说以色列现在，我想他以色列这两天和那个伊朗不叫板吗？以色列你如果真要是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伊朗如果对等报复，我反过来轰炸，我的空警500可以给伊朗提供精确坐标。伊朗有地对地打击能力，但是他的那个卫星和那个定位能力肯定是不行。但我们可以帮忙。你以色列如果敢打胡塞，胡塞现在连那个超音速导弹都有，对吧？就差个导航。那空警我就是导航的，对吧？我给谁用都行，你就猜就完事儿。就是我们那空警一去，有一个啥好处呢？就是现在中东目前的局势，就你就不要不能再升级了啊！你就不能再升级了，因为你要再升级，我这个空警可能就要工作了，我就要工作了啊！我只要一工作啊，肯定就会有人受伤。哎，对对，你这个说的有点像姜文那个台词，枪一响， 就会有人死，有人死就会有人哭，然后就有人应该就会说真话。哎，咱们现在的状态是啥呀？就是中东现在就这么耗下去，等你美国坚持不住的那一天，你从中东一撤就完事儿了。嗯，对吧？伊朗现在不想打仗，他前两天又阅兵了，他阅也没有用，伊朗不想打，伊朗国内也不团结，经济也不好，你一打的话还得乱。美国那现在的状态，特朗普现在他也没那个胆量说跟伊朗交战，你要砸你早打了，你知道吗？你99年你轰炸南联盟，你或者是那后来打伊拉克和那个利比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打伊朗的话，天时地利人和，对吧？阿富汗那时候在美国手里头，东西两线夹击，伊朗扛不住的，那都不敢打。你现在他敢吗？他不敢。你就老老实实的，现在这个强度能坚持几天就坚持几天，不行之后你拍拍屁股就撤就完事儿。美帝今年会完蛋吗？今年我猜今年下半年美国会乱，今年到明年应该完蛋了。这玩意我以前一直说26年以前他应该完蛋。大同案讲没讲？讲了，刚上来的时候就跟他扯了几句。强奸没有问题，那女的都给人打受伤了。哎，谁的猴子刀？老拿他哥，这些老拿他哥。哎，谢谢啊，谢谢兄弟，这名是头一次见到啊，是头一次念，主要是头一次念。老拿他哥，哪有这个姓儿？你要说老拿，那里的那，哎，一看，哎，东北老乡。那天呢？也不是那天，就是因为就是咱们120和空警去埃及嘛，然后在网上搜索中东那边的视频，然后发现一个在中东干活的一个小伙发的那个视频，他知道在哪儿吗？他在苏丹，埃及的下面就是苏丹，苏丹前两年从21年到现在21、22、23哇，他就不止两年了，这三四年一直在打仗，首都今年前两个月刚刚过完年之后刚刚确定下来，政府军把首都拿回来了。现任的政府跟谁亲呢？跟我们和俄罗斯比较亲，然后打现在这个政府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什么快速反应部队？这个不用怀疑，肯定是亲美的，是背后是法国、北约和美国支持的。今年年初开始，政府军就明显硬气了一些，开始反攻，把首都拿回来了。然后这个老弟呢，他实际上是给军方干活的，他在哪儿干活呢？他在苏丹红海沿岸建码头，给苏丹港干活。然后苏丹港现在中国跟苏丹就县政府签的协议是啥呀？租用99年，租99年，那差不多就是这一辈子了，就一辈子了。非洲很少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坚持到99年，就是基本上就永久了啊，99权。使用权归你不说，这个港口的三分之一是你控股，租给你不说，你还控股三分之一。然后现在整个港口那就不用说了，他现在国内正在打仗嘛，他是基本没有时空建造能力的，全部都是中国团队从那边干的，干的如火如荼。苏丹对我们的依赖程度，因为以前吧，我只知道我们跟苏丹比较亲。但是俄罗斯也跟苏丹亲呢，对吧？那个苏丹港，俄罗斯还有点股份呢。俄罗斯也跟苏丹签的，说这边的话我要驻军，但 但是俄罗斯现在没有精力去施工，活儿都是咱们干的。那个老弟介绍，就是现在的苏丹县政府对我们的依赖程度有多大啊？他的总统以下，包括军方里头好多高级军官，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都是当年在中国留学过的，对吧？你现在你发现中国在就黑人在中国留学有没有用？你现在马上看出就有用了，是吧？他们整个就是非洲大部分那个像卢旺达他们的那个国防部长啊，将官全都是河北或者是南京毕业的。然后苏丹他们那副总统，当初我们去跟他就是给他叫到北京来，他说咱们能不能签一个经济协议？然后这个副总统呢也是中国毕业的，但是很奇怪啊，他说谈协议的时候呢，这老哥一说话，既不是河北口音，也既不是保定的，也不是石家庄的，不也不既不是石家庄的，也不是南京的，他山东口音，就山东口音。也不知道从哪念的大学，然后我们说咱那个就是谈判的时候需不需要请翻译，然后说没有那个必要，对吧？我就是还是山东口音，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吧，就是这味儿，自己和咱们能直接谈，然后谈出来这个结局呀、啊，谈出这个结果是就是人家那边是真有诚意，人家当初是跟我们怎么谈呢？就是说我们苏丹在红海。有一个港口，有一个港口啊，正对着沙，对面就是沙特那个台达港，台达港是沙特在红海的最大港口，我们就在对面有一个港口，这港口现在我们也没有能力那个运营了，我把这个港口100%的使用权、运营权交给你中国，你运营就完事儿了。然后结果咱还没要，结果咱还没要，我们当去考察了一下呢。发现那个就是，苏丹那个港有一个问题是啥？它前头有吉达港啊，吉达港就沙特吉达港对面就是苏丹的那个港。然后苏丹那港呢，我们考察了一下，发现你这个港口的前面有大片的那个暗礁，太浅。有一个问题就是民用船只小一点的没有问题，你大型船只，军舰怎么进来？对吧？那就很麻烦，进不来，航线是受阻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说，这个港口我们不要，咱不行，再换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跟咱们谈，那真的重新挑了个地方，就挑了现在的苏丹港。苏丹港，然后这个港呢，大哥，既然你挑，你觉得这个地方行，你拿1/3的股权，然后你百分之你那个99年使用权，你负责运营，反正你就建去吧，我们不管了。然后我们在拿下苏丹港的建设权和使用权之后，我们连它港口的后头的一片山，咱们也给承包下来了，咱就叫承包吧。就是苏丹的红海那个沿岸，它的地形是啥呀？就是背山面水，前面是海岸线，背面是啥？背面是红海山脉，红海山脉。然后那个山还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然后我们当时就相中啥了，对吧？前头是我的港，背后呢，我要修建一些雷达设施。刚才是谁的机器人啊？迟迟重影啊，迟迟重影，你现在像一个防盗一样，你来了啊！你正常情况下啊，正常情况下一个码头应该装雷达，这个我才知道，就是一般港口应该有雷达，海事雷达，然后周边有多少船进港的话，我应该有一个了解。然后咱们比较狠的是啥呢？雷达如果放在海岸线边上，你比较低的地方，我的雷达的探测范围是受限制的，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就到头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雷达放到了这个苏丹港背后的那个红海，叫红海山脉那个山头上。那个山头因为海拔比较高，然后我们把雷达如果定到那儿，那个老弟说了，保守估计，探测范围是1500海里，1500海里。 1500海里，一海里是1.85公里，那1500海里得多少公里？那1500不得干到2500公里出去了？因为军事那个东西我不太专业啊。就人家说这个现在目前在那个就是红海那个山上，我们建的雷达有长波的，有短波的，有相控阵的，就是所有的雷达全部都干上去了。嗯，就以后那个雷达站一旦完成了之后，美国别说地中海，就是你在南印度洋上的每一条船的动向我们都能探测得到，它范围太大了。就你从那个印度洋那个迭戈加亚一出来，我就能知道，我就能知道，好，很变态，很变态，嗯。前后房子还那么高，咋办？等呗。非得现在买吗？明知道房子高，还非得买？说一个就是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吧，然后也许你买房子的那个劲头可能能打消你一点劲头。就是上周哪儿的医院来的，我想想好像江西的吧，是江西的。江西抚州第六人民医院，好像是江西抚州的一个医院，民营的医院，破产了。这就是现在目前医疗改革的结果。那个医院啊，那个医院发了个公告，说因为最近业绩不好，他没有业绩。你现在医保这个东西，那叫 DRG 一定额之后，他没有活儿啊，对吧？你不能骗保，然后不能超标治疗，那民营医院他还有活路吗？破产了。然后据说整个医院的管理层啊，哭得像泪人似的。我原先那么挣钱的一个买卖，他原先好的时候一年几个亿啊，现在直接就黄了。这就相当于给你提个醒，医疗以后大方向越来越不好。还美还看房子呢。徐州民营医院已经停医保了。民营医院现在不是停医保了。赵玉白护所看到，谢谢啊，谢谢赵玉白护所。是因为现在国家医保查的太狠了，现在很多就是民营医院啥呢？以前是啥呀？以前是民营医院，我以能拿到医保资质为荣，就是你上我这嘎能报销，然后我这边叭叭的我就开去，对吧？挣钱呢。现在国家医保卡的一死，医保不仅不挣钱，而且它容易出事儿。现在医院里头对那个药品，就是你的那个开那个处方严到啥程度？就是这盒药从医院里出去，只要花过医保，就像银行那个，我以前不跟你讲过金氏四期，每一张从银行出去的纸币，银行都有记录，哪某年某月某日从哪个账户，这人叫啥出去的都有记录。银行现在就跟那个医院现在跟银行都快差不多了。任何一盒药它肯定它有编号的，对吧？它从医保出去了之后马上进入全国医保系统，如果这盒药绕了一圈又从某个医院它的医保系统里又出去了，这很正常，这以前很正常。就是我如果有医保的话，我上公立医院把这个药，因为每个月都有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嘛，那个额嘛，我开出药来，但我不吃呢，我把这药卖掉，处理给那个就是民营医院诊所啥的，然后他们再去卖，这不就骗保吗？叫回收药，对对对，就这个玩意儿。你现在所有的药医保系统自动追踪，你这个药原先如果说已经从医保系统里头已经卖过了， 你如果再次出现进入账的话，人家那个系统里头有报警器，据说人家自动报警，哇哇像火警一样，然后人就来，你给我解释，你不用解释，不直接就拿人了，就是你这个医院的医保资质直接就取消，直接就取消，骗保，对吧？这就叫骗保吗？那叫回售药啊，这学名咱不懂，啥系统之门就是大数据联网吗？就是大数据，你只要一联网，它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东西，一盒药，对吧？一盒药都有唯一编号的，你凭什么在我医保系统里头卖两次？太简单一个东西了，你随便找一个小公司做个这个系统都可以，只不过因为触及利益，以前不用，挡人家财路。现在这个系统一上，全国每一个省每天都有一家医院，就是要么你是被取消资格，就是你要么骗保，要么有回收药，然后被人家上头一查取消资格，有的直接就是我自动申请。我看那介绍是今年年初吧，就到截止为止，吉林省50多家医院，民营医院自己主动跟上头提，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把我医保，你把我医保资质取消我，这我干不了，不挣钱还有风险，他干了什么？吉林现在就医保这个 DRG 执行，这也就一两年，100多家民营医院，医保我取消了，我不干了，我退出医保。民营医院现在给他肃清之后，反正我以前的观点啊，民营医院应该全部取消，就不应该有啊，不应该有。你要如果有民营的是啥样状况啊？你中医自己在家坐堂那种的，啊，我就挂一个小招牌，一个人给你号号脉，给你开个方，啊，然后药也别从你这儿抓。啊，要的话你去药店抓，这个可以，民营医院就取消就完事。你民营一旦活不下去了的话，你想想公立，公立现在也好不哪儿去。上海最新消息，上海的公立医院现在已经开始啥呀？就是大范围裁员了。第一步先裁30%。这30%全部来自于后勤行政岗，只要你是不接触患者的啊，不接触前线的，直接裁员30%，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咱原先有一个上海的那个公立医院里是他是 ICU 里的那个护士，男护，累，工作强度大，然后。主任呢啥的还特别黑，不干了，就这个月不干了，4月份不干，要回家。我说干啥？他说，然后我说你先旅旅游吧，我们俩那个聊的挺好。说你一时半会儿你找不到工作的，不行的话回家先旅游，旅游玩几个月，散散心。你就吃吃创业，天天还从那美呢，没事，你不哥哎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哎，你现在你买了你就傻了，你买了之后你下个月就降薪，这个月背上房贷，你下个月就降薪，你想想你的日子你还咋活？还从那看房子？放心吧，裁员也裁一线的，兄弟，你记住，现在医院和某些国企央企现在是裁无可裁，因为一线的人已经精简到最基数了。用你但凡有一点能力，我都不在一线干，我都在后勤行政岗。他现在想裁医院不可能，裁一个全部抛我，已经到极限了。现在医院很多情况下，包括我媳妇儿，他们工作的时候是违反劳动法的。一个三甲医院晚上值班收款只有一个人，你信吗？以前都是双岗的，甚至是三个岗位。 三个窗口，最低是两个窗口，其实三个是比较合适的，三个有一个能休息。现在的话单岗一个三甲医院一班就一个收款排队，你还怎么减？没，晚上没有窗口吗？医院不干了。不怕你，不怕你减，你减不了了，已经到极限了。那就相当于飞机驾驶员或者是火车机车司机，就一个人，你怎么减呢？你给他减喽，自动驾驶吗？对吧？给二维码无人化。当时啊，当时曾经就是包括我，就你嫂子他们医院也搞过自动缴费，最后发现你弄出一个自动缴费的话，你反而得加人，知道吗？我不是天天上医院看病的，知道吗？我可能一年两年就去一次。你到这儿，我到这儿直接我报姓名报科室的话，我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填个单子就完事了，就填个名就完事了。你弄一个自动的，我到这儿，我手机得下个 APP， 我扫你的二维码，旁边还得派几个年轻的前台服务人员给我讲解如何一步一步操作。等你把它讲明白的时候，那都已经办了十个人了。你再碰着岁数大一点，他那个手机卡的你妈妈都不认识你那种的，那你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什么就是什么手机操作呀，智能的无人的，它就很智能。有一些东西的话，你到那儿就像去加油站加油似的，你自己枪往那儿一怼的话，扫个码就把钱交了，你非得搞无人吗？对吧？有人的可能几秒钟就能解决的一个事情，非得搞无人的，没有必要。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刚40多岁，我现在就已经极其讨厌手机 APP， 到哪儿去都是扫码如何如何办。我说咱能不能改人工，对吧？我讨厌下 APP， 下了之后还得注册，我要不记着自己身份证呢怎么办？他什么都要啊，网上。国家呀，国家实际上为了促进就业，就应该限制啥？限制那些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扫码自动办理，自动个屁！本来人工五分钟解决的事儿，你整个那个手机 APP 捅半天捅不完。对，你说的这个那个，他这老弟说的对。有的时候吧，他就把麻烦转嫁给你个人，哎妈，我整这啥给你办吧，事儿多，我整一个扫码自己办理的，你不会那是你的事儿，取消他，不允许这么干。妈，才9点呢！哎呀，才9点呢！跟着千户打游戏，千户讲讲明末三大案。明末有什么三大案呢？AC 机娘的什么油管上为什么那么多视频都是抹黑我们的，都是造谣了吗？很多和你讲的都是相反的。油管上为什么那么多视频是抹黑我们的？因为它是油管。那不是美国的那个平台吗？它可不得抹黑你，对吧？ 你如果上了一个网站，发现那里的视频满满的正能量，全是好的方面，一点坏都没有，那恭喜你，你可能上的是中宣部的网站。抖音、快手都做不到，平台不一样嘛。你非得上油管上去看，他为什么油管对你中国开放，他想进你中国，然后为什么 Facebook 想进你中国，还有谷歌当年想进你中国，我们给拦住了，不让他进，纯纯就是为了带节奏而设立的网站。那油管如果某一天你发现里头开始唱红了，那样歌唱中国。那你放心，他那油管那个老总肯定会被抓进去。那你不叛变了吗？你是美国网站。明末红丸案、停机案和妖术案。红丸案那还，红丸案那东西还叫案吗？那扯淡，那不就是内阁给皇上下药吗？停机案。打的也正常，就像武松似的打内阁不很正常吗？妖术案啥呀？明末我还真没啥印象啊。移宫案我有点，我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你不现在不要问我。实际上，你按照我之前讲的那些事情，你自己往下一猜，你也能猜出个七八成的，就基本上都是皇帝和内阁斗。就这点事儿。千户巡视组来湖南了，湖南好像韩国青瓦台。巡视组去湖南了。那你说刚开始咱们上来讲了一个啥事儿啊？就跟大通那个性侵案有点像的。就是湖南机场管理局局长、湖南机场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被人告了个性侵，是不是也跟巡视组有关呢？巡视组来了，有人想换一下，故意把事儿闹大，那这人废了。然后顺着这个，机场管理局的局长，然后说不定还能连出别人来，对吧？哎呀妈呀！社会主义掏粪工，千户中信讲了吗？中信有啥事儿吗？湖南的长沙市长热线从巡视组到了之后就打不通 其实无所谓的，是吗？其实无所谓的。市长热线是啥？市长热线是本地，假如说你是社区啊，或者是你个人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打市长热线解决一下。你如果真要想实名举报谁是谁的话，市长热线是没有用的。每巡视组每到一地，他会公布一系列的热线，就是他会拉出一个手机表，你如果涉及到经济纠纷的，你打哪个电话？你如果涉及到刑事的，你打哪个电话，对吧？他会有那个巡视组的电话的。你打市长热线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的。花嘴屯口味真重，他说啥来着？卢龙节度留后，现在西南是水泼不进的，巡视组去了也没有用。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西南打个比方，四川的话，其实形势是最好的。四川最近这几年一直是最听话的。云南可能乱一点，云南可能乱一点，但是你记住，云南原先根儿最硬的孙小果怎么样？不也是连根儿都给拔了吗？现在广西、贵州、云南，他那几个省穷，你知道吗？那几个省穷，你说那有没有当地势力也有， 但是上不得台面，知道吧？上不得台面，还真没有说能做到像明朝说我那个乾隆公沐英之后永镇云南，没有那么厉害的，没有。你只能说啥呀？云贵，广西因为经济不好，国家对它不是特别重视。国家不是你三个加一起的 GDP 可能就顶人家妈那个上海周边一个市，人家国家对你就没啥兴致。好像每次巡视组都没有巡视上海的。上海怎么说呢？年初到现在，开始有了，因为上海有一些咱们粉丝嘛，私信过我，他说上面来人了，上面来人了，只不过动作不那么大。你不能像就不能像咱们原先提说的，像1949年似的，哎，好嘛，陈老总坐镇，然后直接连部队带人全进去之后肃清上海，没到那种情况，就是上海乱嘛归乱，但是你现在重心现在是在跟美国斗，国际上压力也很大，上海还是以稳定为主，那是中国经济体三大经济体，长三角、珠三角加上京津冀，三驾马车之一，那你直接给人整乱了能行吗？京都乐着。所以说，上海现在是各个系统、各个部门也是派人在暗访，一点一点查。现在我们巡视或者是反腐这个节奏其实挺好的，就是避免明朝很多明武宗啊，或者英宗当年那时候那种错误。就是去了之后，我要连根拔起，你连根拔起的代价就是当地抱团就反了。你现在是一个一个查，就每个省。每个月都查那么一两个，先查前任官，就是原什么什么什么党委副书记，或者说哪个企业的原副董事长，副经理，然后再查正的，再查正的，目前暂时还没动到现任的，很少动现任的，现任官一直没动，因为你动现任官的话，就容易出乱子。你退休在家了的话，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咱那个有一个老弟，他跟我提，他是上海邮政系统的嘛，就人就抓进去了，人就抓进去了。上海最近消息挺多，哎，我给你讲一个新闻啊，我真不是从新闻上看的，是从那个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全中国第一例，上海最当地最大的一个居民就是社区叫上海康城啊，还叫上海绿城啊，小区，那一个小区好几万人啊，就跟那个北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园儿来的，是上海第一的社区，物业公司换掉了。以前不跟你们讲吗？我说，每个城市的康城啊，对，康城，他那个小区不小啊，跟北京天通苑似的。以前我不跟你说吗？我说，以居民区里民众的能力来讲的话，你是不可能把物业撵走的。所有的物业背后都有官方支持，都有官方支持。我还特意和我们本地的一个小伙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一嘴，他跟我聊到，他说他家亲戚就有干物业的，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说，你物业收的这钱给上面分多少？分多少？他小伙儿也不见外，因为他家不干这个，他家亲戚干，他说一半儿，从社区到区政府，一个物业公司一半儿需要交给人家，这是打点的钱。如果你没有这个钱的话，你就不用干了。社区傻子都会，就是物业公司傻子都能干，傻子都能干，对吧？你剃头，你还得举举，你还得整个挑子啥的呢， 你要是想干物业是最简单的，物业的话楼都给你干好了，你往那一进拿个账本你就收钱就完事了嘛，雇个人打扫卫生啊，雇个人去看门，雇个人收垃圾就完事了，无本生意，一本万利，没有本，不是他不是说一本万利，他没有本钱，无本万利。然后上海康城这个原物业啊，上海康城的原物业实际上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物业公司，碧桂园。碧桂园，那你碧桂园当那是全国比较知名的公司了，人全国好多物业公司，人家当时把这个康城的那个物业拿到手，干了好多年了，然后突然间，全体那个业主啊，不是说业主委员会，是全体业主重新投票，然后有几家物业公司让你选，首先这个动作的话绝对不是说当地能干得出来的。一般当地社区或者是政府绝对不会干这事儿，我为什么要重新投票，你有问题你让社物业解决就得了，别重新投票。你不投票的话你就撵不走他。康城重新做了一个投票，然后竞标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国字头，不是国字头，是央企。是上海。招商集团下属的物业公司，招商集团，对吧？一个是碧桂园，碧桂园实际上这个牌子还是有点名的。一个是碧桂园，一个是招商集团。那你作为老百姓的话，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招商集团的，那是央企呀，那是全国央企四大天王之一呀，对吧？然后人家一投票，碧桂园就滚蛋了，招商集团接盘。那你说这件事是不是上面操作呢？没有京城这一层的受益，上海这康城这个小区绝对不会搞这套业务。你们的物业是招商，那你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小区物业，你说招商集团或者是那个刚才说的是哪一个来的，这种央企，你说他的服务会很好吗？也不见得。就是央企有一个毛病是啥呀，就是你说话他反应慢，对吧？你报上来之后拖，对吧？但是你记住，央企有一个好处，就是央企不会做假账。央企对财务这方面要求的是极高的。你收支你不能作假。你民营的这种，打个比方，我承包了一个物业，我的收应该是真的，就是你哪一户你交了物业费了，某年到某年的物业费我收了，这我给你开票，这肯定是真的。但我的支出100%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需要拿出一半的钱来去打点，然后我需要从账上把这份钱平掉，怎么平？我今天的哪个管子漏了之后，我可能就花了50块钱从刀边处理了一下，但我账上我得写5000，我得写5000，就这么干。都就是民营企业都这么干，要不你账怎么平啊？我上楼的时候，我们家窗户因为窗框漏水，外的那个胶，我买的是因为是尾盘嘛，那个房子交工2-3年了，我才进来的。那个房子漏水，我不知道啊。我进来铺完地板的话，把我地板淹了。然后换地板的时候，我直接把那个就是开发叫来了，他说：“你这窗户漏水，我不知道淹了之后，你这个你看咋处理？”因为开发说，那你把发票给我，然后我直接找施工单位，我去顶账。当时地板的话不到1000块钱，因为就沿窗户那一溜嘛，也就是2-3平的地板，泡了之后起来了，一千，打个比方也就1000块钱。然后我眼看着物业公司啊拍照记录，然后写了一个单子，然后打电话给前施工单位。他说：“你当时施工差到哪儿，造成了我们的损失，跟人家报的是5万，1000变了5万。” 这哪有真账，都是假的，就是随嘴说，想说多少说多少。哎，两广总督啊，刚才看到了，是你啊，两广总督。我操，牛逼，这太正常了，这都很正常，很正常，这都属于寻常操作。哎呀，你现在如果说我在那个就是物业公司，我在支出这项里头做点假，这都是很正常的啊，对吧？我铺个地砖，明明花了1000，我报10万，修个管子花了500，报5万，这都是正常。几十倍往上报很正常，为了平整。最怕的是什么？他在你的小区里头扶持一些自己的业主委员会，就是正常小区里应该有一个业主委员会，他的目的是和物业对抗，监督物业的。然后呢，在当地社区的授意之下，物业公司，我在这社区里找一些自己人，就是咱哥几个咱认识，你是我粉丝啥的，对吧？我哪天承包物业了之后，我找咱们自己人当业主委员会啊，然后呢你不用监督我，每个月我给你开钱，然后物业一个月的话，大点物业一个月收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太正常了。业主委员会才几个人啊，对吧？我一个月给你拿1000块钱，那都不是事儿，对吧？就是业主委员会是我养的，那他还怎么监督物业呀？然后呢，我干了几年之后，然后每个社区，当现在国家有要求是有公共维修基金的，那笔钱存在银行里头，在银行有指定账户，物业公司是不能拿出来的，只有物业公司报上去说我现在这个楼体老旧需要进行大的施工的时候，经业主委员会同意，他才能把这钱拿出来。那现在我已经搞定了业主委员会，都是我自己人，我干了几年之后，我大笔一挥，我申请，我提住房维修基金，那笔钱好多的，那笔钱非常大，那笔钱相当于你房屋总价的将近1%。就如果说你就是500万买了一个房子，你一个房子的住房维修基金差不多就5万，那你一个小区你算吧多少钱，基本都是上千万。他就把钱这个钱往外踢。啊，刚才还是梁光总督，好看到梁光总督。哎，你现在央企要是一进来的话就好办了，因为央企的按照现在国家的要求，央企是啥？固定年薪制。固定年薪制，对吧？你总公司那经理是多钱，分公司经理年薪是多钱，你物业公司的经理的话，你说白了就是一个管事的，手底下没有几个人，你很多业务是外包的，对吧？你一年给你开个10万20万，按理说就够了，那就已经挣科级以上的待遇了。然后你手底下管几个员，你的每年的支出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央企的财务太严谨了，你没法作假。你现在你财务上出事的话，直接往里扔你入刑啊。千户，为什么我7G牌子的号被拉黑了？你这名儿好名字。所以说是审计严格，那对对吧？央企那个账你咋你央企的账年年审呢，知道吗？月月审，不，现在不是年年审，月月审，年年审，随时随地来人审。你巡视就巡视啥？你像巡视组来能巡啥？主要是巡账。我查你领导个人作风吗？我查不了啊，对吧？你出去搞破鞋，你睡女下属的话，你官不举，民不究，我查不了。巡视主要巡视就是巡视账。我们单位只要一检查，我们单位的财务就是晚上我值班都12点了，你知道吗？12点了还从那儿坐着呢，我说咋又来人查，可痛苦呢，你知道吗？什么都要。 嘴瓢了，这很正常嘛。你机关单位，你机关单位，你央企国企睡女下属不太正常了吗？太年年看的，年年有瓜呀。去年是那个北京石油那个老总带着自己那个小穿着黄色小战袍那个，在四川太谷里肆无忌惮的两个人就从那儿压马路。你最后怎么样了？处理了吗？根本没处理啊，平调啊，对吧？你刚才刚开始有人问我，说三河改牌照那个老哥咋样了？也没事儿啊，也没事儿。说实话，这个三河市那个市长的话，那叫傅顺义，他的行为其实挺恶劣的，他的行为挺恶劣的。他这个事儿如果放到六七十年代上纲上线的话，他属于反革命，对吧？国旗都红色的。国徽是红色的，墙上的标语都红的，你不让用，你给我改成绿的。他最可恨啥？他蓝的也不让用，红的不让用，蓝的也不让用。嗯，太狠了，你知道吗？共党就我们国共军，我们好上红，国军上蓝，对吧？我们现在是啥呀？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上三民主义，我们都在谈。他现在都给你堵死了。哎呀，红旗不让打，蓝旗都不行，青天白日是蓝的吧，蓝的也不让用，用绿的。嗯，跟台湾走，台湾才用绿色的，对吧？啊，他国徽，那我看着了，他是把当地市的那个公安局的那个警徽，涂成了纯黄色，涂成了纯黄色，国徽警徽上头也有红色呀。红蓝的，你给我整成金黄色的，你这说难听点的话，这大帽子一扣的话，黄色是啥？黄色你要反清，你要是复辟是啥的？清朝才用黄色呢，对吧？你小子是要复辟吗？最后就给了一个免职，那就是。免职不算行政处分嘛，基本上没动他。这小子你记住，这个叫傅顺义的这个小子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别人对他介绍，这小子出生在哪儿？出生在河北昌黎，河北昌黎，然后念了一个什么学校就不说了，反正也是个大学，因为他是七几年人吧。年纪也不大，比我大几年，七几年是五十来岁。那个年头能上大学的话也不太容易，也不知道是考上去的还是走后门操作上去的，反正也是个大学。毕业了之后就进到体制内，然后一直在秦皇岛周边上班，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抬。他这个上升的过程你一眼就能看出当地有人。因为我们的官员的任用方法一直是流官制，就跟古代没有任何区别，就防止你地方出现割据势力。一般领导提拔呢都是到处窜，你知道吗？就是当兵也一样，知道吗？当兵的话一般都是异地当兵，跨几个省，对吧？你不要从门口当兵。你如果说你家是本地的，你当兵在本地，人家上头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打招呼有人。我哥当时就干过这事儿，他在本地当兵，连长到时候晚上一点名，人不见了，人哪去了？说回家吃饭去了，真事儿，这连队的领导一听。就那地吧，也不问，因为你敢告诉我你回家吃饭了，你肯定是上头人。这个老哥是家是河北昌黎的，昌黎就挨着秦皇岛，然后呢他就一直在秦皇岛一步一步往上走，最后他现在干的那个三河市也在河北省廊坊，在北京边上，离他家还是不远。你放心，这哥们儿在当地肯定有背景，然后国家对这个事儿呢处理，说实话真是太轻了，因为你这相当于没处理。你免职是啥意思？免职就是换个地方，保级别不变，你起码得是撤职，对吧？ 哪怕行政记大过，对吧？你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处分，这都比免职强。免职就跟没处理一样，是吧？就相当于啥呀？这儿有一块劳力士，老弟，你拿着换个去台湾避一避风头，就这性质。排扁赔钱了，那我看到了，河北他那个三河市发通告，说那个牌匾换回去这个颜色，当地政府承担了。然后当初你从红色改成绿色的时候，这个钱呢，你报上来。下一步看看有没有说法。你这个东西如果上面不追问，那人家不可能赔给你。你数额挺多，数额很大的，那么多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懂。你没发现国家大概从去年开始吗？去年开始，国家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就抓得很紧。比如西洋的节日不让过了，然后加强了国内的节日，包括清明节现在都是法定假日了。清明节放三天假，你上不上坟人不管，反正因为这是中国传统节日。然后包括前两天包括每年的918或者是每年的815日本投降的日子，包括前两天还是纪念先烈清明节嘛，纪念先烈，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推行一些原先六七十年代才有的红色的那些宣传啊，然后你现在河北这个搞这个东西，告诉我牌子不能见红色。你这相当于是公然和朝廷对抗，唱反调，你这是和朝廷公然唱反调。这个性质，我跟你说，这个以前我们经常说是啥，就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国家推行一个东西的时候吧，你不好明着反对，你不好明着反对，然后你在执行的时候呢，搞极端化，搞极端化，往沟里带，搞破坏，导致一件好事最后执行完了之后变坏事，这叫扛着红旗反红旗。你现在是国家红旗一亮出来，你到时候让这红旗不许打，给我改成绿的。红的蓝的都不行，那红的蓝的不行，那就剩黑的白的绿的，那都哪啥色儿啊？亡国了，对吧？黑打黑旗啥意思？亡国，打白旗投降，没一样好事儿的。这几个颜色都不是他吉利的颜色。这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叫傅顺义的这个，这换到六七年到七六年之间的话，你放心，北京工体体育场脑袋上插着标枪毙的，太恨人了，现行反革命这不。他们在试探朝廷的底线，你知道吗？他们在公然朝廷试朝廷的底线。估计公审的时候就是审完了之后扔到街头让人民群众去处理吧，你放心，活不过十分钟，活不过十分钟，一会儿就会被打死。是不是有人想颠覆国本改路线？你反腐，国内一些走资派，就是说白了，就国内的官僚，国内的很多商人，对于现在我们执行的这些东西是抵触的， 因为会涉及他们的利益，影响他们的利益，然后他们会竭尽所能搞破坏，搞破坏，就包括前两天四月初那时候，股票有一天不大跌吗？那基本上就跌停了，对吧？沪深两市一共5000多只股票，3800多只，将近3900只跌停。我3只股票整整齐齐，全是9.99%。你像这是国家干的吗？不可能，对吧？国家一直在唱好股市，对吧？鼓励人民群众进，他也不可能是散户做的，散户没这么齐，散户现在都在入，结果将近4000只股票摁跌停。就我万万没想到，去年10月1，就是我们把国内的那些就是做空的打了一波之后，强行拉了2个板之后，国内反对势力还这么大劲儿。就国内资本市场现在来讲的话，做空力量依然很强，就几个月之内大盘绝对涨不上去。除非啥？除非国家现在开始就是肃清，就是对于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还有财政部，还有证监会进行大范围的肃清，就抓人、拿人，一堆一堆拿，成团伙、成集团那种拿。你如果不这么拿人的话，你记住，几个月之内、半年之内，股票涨不上去，没法涨。你一涨，它就还能做空。而且这些人极端亲美，而且这些人是配合美国做空咱们的。我们是希望 A 股涨，美股跌，然后资本它是逐利的嘛，它从美国会外流往中国来，美国那边股市刚一跌，中国这边让他们打来了，就是他们实际上是配合美国的，配合美国的，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做空力量在国内，但是受美国指挥，而美国那和咱情况一模一样，就是美国前两天股票也是大跌。也是大跌，做空美股的是华尔街、贝莱德那帮犹太资本，他们也是跟我们联系过了之后做空美股。就是现在中美大家都是这个状态，国内都有一波敌人，就是对面的人，然后他们在国内掌握着大量的那个资源，掌握着资本市场，然后他们都不希望本国好，他们都不希望本国好。全是两边都有情味啊，两边都有情味。两边内奸呢、都很多。因为你想想，国内有好多早期移民出去的啊，像恒大的，就许家印只是其中之一嘛，他背后好多人，他们在美国资产都已经转移到美国了。美国一旦亡了的话，他们无处可去，他们回国了的话怕遭到清算怎么办？因为他们当年都是钱得的不干净，就是他们尽量的，他们在做空中国。你看秦桧为什么要卖南宋？为什么要南宋？因为一旦南宋支棱起来了，辽被平了的话，秦桧必死。我是高宗，我会用岳飞把秦桧他们家夷三族的，所以说秦桧最后没办法，我必须卖南宋。中美现在都这样。都有一波恨国党。哎，你现在呢还没办法对人家连根拔起，因为你一动它，资本市场可能就乱了，你只能先等美国不行了，然后关起门来打狗，可能好一点。哎呀，千户吃的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樱桃这是大连那边今年大棚里刚下来的，不好吃，不甜不酸，然后没洗之前还有一股那个药，它这东西可能得喷药。 哎呀，为什么不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问题是，你只要想安内，对吧？我想肃清国内这帮卖国的恨国党，你一动他，他就跑。你一动他，他就跑，然后他会联合外部势力搞捣乱。这就为什么历朝历代皇帝动不动就是高低要把周边的那个敌对势力全部消灭掉，就是你国内如果你想跟我作对，想借助外部力量，你得有外部力量啊，是吧？打个比方，你这帮人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跟我们作对，美国如果没了呢，你借助谁？周边还有能跟咱掰一掰手腕，那就没了，对吧？你像当初讲朱棣的时候，为啥我说我的那个观点那么坚定呢？我说朱棣为什么要北征乌梁汉？就是他五次北伐，有人吗？没有人，五次北伐根本没有打到人。我就是为了削弱你，因为国内朱棣只要一动内阁，动南方那些士大夫，然后北边就添乱。哎，这个东西朱棣就好恶心，你知道吗？啊，他知道内外有勾结，然后朱棣就奸了，朱棣奸了，我盖了一个三大殿，对吧？我刚宣布要准备移师到那个，把京城搬到北京，好，盖完的院子就让你一把火烧了，烧完了北边就他妈扣边，你们这不约好了合着伙来给我添乱吗？那好，国内的杀一批，然后国外这乌梁哈，我直接给你打到。乌梁哈北征三次的话，乌梁哈彻底就别茄子了。我不打你，你每年正常放牧的季节，你在哪儿放牧？在呼伦贝尔草原。好，我每年夏天准定在那，开春去，秋天回，三年不放牧，乌梁哈自己解体了。这谁？一机构是你这名儿啊！一机构前后上头是不是早知道西方为师，故意不让老百姓知道？上头，你说的上头有多上？你如果说朝廷的最顶层上面，他一直知道，一直知道。但是你要知道，90年代就是98年。98年，我们为了98年，苏联那时候已经解体，彻底凉了嘛。然后美国一家独大，我们为了要混进美国的那个世贸组织，98年我们跟美国家签了好多协议，包括不考古啊，很多东西不要公布等等。就是我们知道西方那些东西是伪史，但是没办法，你当时有求于人呢。就像咱哥几个坐到那个市面上吃饭似的。你说你生意做得多大啊？我是那个遍及全球，大家知道你在吹牛逼。但是今天没办法，今天这顿饭是你请，今天这顿饭你请，那我忍了，我忍了，你就吹去吧，无所谓，对吧？你说你的业务到火星了，我都不管，啊，我现在目的是为了挣钱。这98年咱就那个状态嘛，你吹去吧，希望为止就委屈吧，哎，大概这几年吧。这几年就大概也就是16年几之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好了，不好了之后呢，官方虽然没说啊，官方有一个啥问题啊？就顶层确实知道是西方为师，但是上层好大一部分管理宣传文化的这个层次的各个部门、各个协会，他们被美西方收买了，课本都让人改了。课本都让改了，就你什么什么埃及、希腊这些东西，这八字没一撇，你一眼假的东西，你都写到课本里了，对吧？你也不好翻啊。现在主要揭露西方伪史在民间，因为抖音和快手比较发达，抖音、快手民间那个发达了之后，老百姓也不都是傻子，对吧？然后大家就说，就像我给明朝翻案似的，还是有市场的。然后官方现在呢，我不表态。打个比方，作为明史学会，作为国家的学术部门，对于民间这种 争吵，我不表态。不表态就是一种支持，对吧？因为你和主流是不一样的，你相当于是反主流的。因为如果说你官方作为中国考古部门或者是宣传部门公开表示你那个希腊埃及都是假的，所有的文物都是后伪造的，这个姿势体大不方便，就让民间去搞。然后在课本里头，我们课本去年的再版的那个历史课本里头，包括语文课本里头，对于西方就开始减少了，一点一点来嘛，对吧？啊，朝廷不应该带头拨乱反正。等两年吧，等两年，等美国真正趴窝的那一天。美国趴窝了，乱了，欧洲也整个就颓废了，那就无所谓了，那就像你说的，可以拨乱反正，对吧？那我还一直等着那个取消英语呢，对吧？你要看到现在的节奏看的话，取消英语至少还得两年，就即便明年美国没了，你取消英语或者是降分都可以。它还有一个延后，木乃伊也是假的吗？假的，假的。英语对理工人才打击面太大了，对，它特别消耗小孩的精力。对吧？小孩本来可以去玩，可以去研究数学、研究物理、研究很多能开发智力的东西，然后他现在被迫去背一个别人你根本不用的别的国家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它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什么逻辑性。星期一到星期天七天，他那个一天一个名，十二个月一天一个月一个名，你这他娘你让人怎么背？对吧？我到现在不知道周一到周六，周一到周日我背不下来。我管咋地，我也上学英语也学了好几年吧，记不住。月份我就记着一个十月叫 October， 对吧？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前有个电影，老电影，是美国拍的那个，美国拍的美苏关之间的那个电影。叫猎杀红色十月，红色十月就是 Red October， 那个片儿不错，那个片儿不错，讲前苏联冷战的，那片儿拍的挺好，那演员是西恩康纳利，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美国老演员。美国不能倒，我们需要外敌。对啊，是一个潜艇片啊，那片拍的挺霸气的。说苏联，说前苏联驾驶一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台风级战略核潜艇的一个前艇长，因为在苏联的那个内部的肃反的活动当中，可能是。可能受到了冲击啊，然后他当时驾驶着苏联最先进的那个核潜艇，就是红色十号，红色十月啊，叛逃了，讲的是苏联潜艇叛逃，这当然是这给苏联上演样的。美国嘛，美国拍片肯定是说苏联不好，但那个片拍的质量确实上乘，哎呀，江户喝酒为啥不配花生米？我刚吃完饭，还花生米。哎，这谁呀？这粉丝这名儿也没改， 那个如何看待特朗普跟马斯克他俩闹掰了？不知道，网上传闻他俩闹掰了。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英语能干啥？刚才那老弟说英语能干啥？英语我知道能干啥了，就是你现在小学学英语，初中学英语，然后上了大学还学英语。如果你真正的英语专业毕业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就去教小学生，你什么也干不了，因为纯英语专业基本上就是废人。但是你可以给小学生上课呀，这个就属于内循环。就是打个比方，你现在学架子鼓，你学我学习吹箫，学习电子琴，学习钢琴，你以后能干什么？国家需要那么多吹拉弹唱的吗？不需要，对吧？而且即便你学了之后，你跟那个东西叫演绎或者是戏子，他也上不得台面，你只能再去教小学生。就是你学了十几年回过来就教小学生，这是个内循环，不创造任何价值，对吧？你说中国的教育系统学这玩意儿它有啥用吗？就是我学了十几年英语然后去教小学英语，我学了十几年钢琴教小学生学钢琴，大家都在自己卷自己，不创造任何的价值，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可以泡洋妞，美国人和英国人好难看的，好看那几个国家还不说英语，你说你尴尬吗？对吧？俄罗斯现在大小姑娘好看，乌克兰的好看，还有南美的葡萄牙的玻利维亚的，已经没一个说英语的。你总觉着哎呀，就是那个俄罗斯人那个岁数年纪大了之后他胖，那起码他年纪大了才会胖。欧洲爱尔兰英国那品种爱尔兰，还有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品种，18都坚持不过去，16斤就开始横着长。你看那个有不少在美国旅游的那个，哎呦我美国那个大娘们那个屁股一米宽的屁股，你知道你见过吗？一米宽的屁股。太狠了，真厉害。卡戴珊，真事儿，真受不了的，受不了的。东欧嘛，东欧它是因为俄罗斯，你得承认。整个东欧俄罗斯曾经被中国这边的东亚人种打过去过哄过，所以说他还没那么体格还没那么大。好事儿你这才来呀。哥尺度太大了，尺度太大了，还可以吧。还可以，就是连起来听尺度挺大，但是单拿出一个词来的话都不是敏感词。一米是有问题吗？屁股也没有问题，对吧？这谁？大明怀宁侯，日本已经把大同那个案子拍成电影了。不可能，大同那个案子这几天刚出结果，那拍电影哪那么快？然后后期咋发展？后期你说啥后期呀？明史讲完之后，你要让我静下心来看看明朝初年，然后我得研究研究，写个段子啊、短篇啥的了。我做视频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做视频，能惹得一身骚啊，对吧？各种屎盆子，什么唯史论呐、啥的，我还没挣到钱。对吧？我现在唯一的收入就是靠直播。那么那直播的话无所谓，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播。我武宗讲完了之后，我研究研究朱元璋，然后写个网文，写一个能够拍片的那种网文，对吧？你敢不敢拍，或者你能不能拍着片的，咱不管，我照剧本那么写。 我照正史，我理解的正史那么写，朝堂上全是利益之争，谁也别说谁是好人，没有完格完全意义上的好人，就除了朱元璋本人确实是好人以外，全是坏人。我们要自数百万以上，净胡说八道，10万就够，还百万。写个短篇就够了嘛？我写，打个比方，我写洪武26年到洪武31年，就写这5年，我写个10万字够不够？对吧？然后我等我把这个整理完了之后，洪武31年到朱棣靖难完事之后，就洪武35年呗，就4年，我再写一个短篇，你一个一个来嘛。按照常理来讲，打个比方，单拿出一个蓝玉案就够写几万字了，对吧？网文10万字开头都算不上，你说那个网文和我不是一个东西。你网上那个口水文，你说那叫口水文？二更酒醒，大哥给我发个链，你看看这个，我一看过挺好，我一看妈，1700万字，我算了，算了，那个东西啥呀？现在他二更他说的那个大哥他说的那个对，他现在你在网络上投稿吧，他是按字收费。就是你如果有流量的话，我按字给你钱。所以说写小说那帮人就是，哎呀，绞尽脑汁，就像现在拍电视剧似的。本来你可能是10集就能拍完的剧，给你添加一些就是一些无效的对话或者是情节，非常狗血的情节，强制给你拉长，强制给你拉长，20集给你拉成50集、60集。其实中间都是废话，没有用啊！对于整个你那个叙事情节没有任何帮助。你这，我拍段子，我去讲做视频的时候，我是尽可能的把重要的往里弄，你知道吗？有很多其实对里头有很多东西的话是有用的，但是我篇幅受限，我就不往里写了。那你现在他们写小说啥是有用没用的，就编着花的整点废话往里给你怼，那不浪费生命吗？什么电影是最经典的？就是你看姜文的《让子弹飞》。《让子弹飞》当时我和我朋友是去电影院看的。他中间上了趟厕所，回头他跟我说："我去趟厕所，回来的功夫情节我连不上了，连不上了，因为他里头没有废话，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说去趟厕所回来好像缺东西，就有这感觉。这叫好电影，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都对情节都是有帮助的，这叫好片子。哎呦我的妈！雁门关残将来了，雁门关这也是北京的，看到了啊，雁门关残将。这，别，一个就行了，整那些干啥？好嘞，看着了啊，看到了，雁门关，海贼王。海贼王是典型的日本效仿美国那种的模式，就是我这个动画片，只要我继续投稿，继续能拍，我就能挣钱，然后就是想尽办法把这情节往下延续，狗尾续貂。年轻的时候咱还真看过，什么《火影忍者》呀，我的妈，那时候刚上班，想想是20几年前，《火影忍者》或者《海贼王》，完了大概追了一年嘛。追了一年之后，发现没啥意思，就是里头那个内容太空洞。 哎呀，我看看啊，那个鲤鱼和鲶鱼，千户知道吃瓜盟主吗？不知道，这又谁？易中天说，明朝灭亡的原因是朱元璋将天下变成为朱家天下。看过了，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观点，按照史书的文人修的那个史书总结来的，没有任何新意，别信。老朱家真要说了算的话，明朝还真就不会亡。你把易中天的这句话放到清朝身上，这是真实，这个成立，对吧？清朝是，满清几大家族的天下，他也不是一个人呢，也不是说你爱新觉罗的天下，是满清那个既得利益阶层最顶层那些人的天下。然后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尽可能的去打压，就是愚民，一是愚民，然后另外是我实在压不住了怎么办？勾结外部势力，我通过卖国，借助外部势力打压自己本国人，这是清朝干的。这个确实清朝是啥呀？满清我满族人的天下，我对于压制汉族、汉人不择手段，就是易中天这句话适用于清朝，不适用于明朝。明朝对外都多硬啊！来了我就跟你打，跟谁谈呢？净扯淡。这是刚才那谁，快马加鞭问下安，好嘞，看到了，看到了。明是易中天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史观，并没有什么新意，并没有什么新意。他这个东西也不是他总结出来的，是什么司马光、司马迁。苏轼这路货，他们总结出来的孔孟之道。易中天臭了，易中天确实臭了。这都是这你们提到的这些人呐和事啊，我都没听说过。华胥屯，你一个怎么评价钱雁丘创作出来的《燕双鹰》？燕双鹰我没看过，但是我看过片段，那是神剧，我不看。钱雁丘是谁？钱雁丘是原作者吗？这华胥屯，你现在的工作性质吧，不怎么高端，但是你天天研究的东西还挺高啊，还挺高。有的电影是啥呀？有的电影是我虽然，导演呢，导演啊，你说的是导演，这导演我也不认识，就是《燕双鹰》那个片儿，就当一娱乐。就当娱乐，就包括你说的《神探狄仁杰》，我也没看过，也是娱乐片儿，就借着一个古代题材搞一些破案的这些东西，娱乐电影没有任何含义，没有任何含义。你说稍微有一点儿，真正有一点儿艺术价值或者是历史价值的，雍正王朝有，康熙王朝没有。康熙王朝就是把康熙塑造的高大上，那一个老卖国的老麻子，色情狂，他有什么可歌颂的，对吧？但是康熙王朝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汉武大帝有，汉武大帝、雍正王朝，这还有大明王朝1566，这行啊，对吧？看过一遍，咱再看，确实有点感悟。有的东西就像毛片，一看一乐呵，那你还看它干什么？啥片子好啊？你像《让子弹飞》呀，《芳华》呀，你这电影，它会被载入史册的。虽然它现在不能平反，《让子弹飞》还可以，《让子弹飞》没有，但《芳华》肯定是被打击了。《芳华》豆瓣评分7.7分，7分的话，主流不推，主流不推，它实际上是被打击了。因为就是咱之前也讲过，你姜文管咋地的话，你姜文因为姜文以前拍过片被封过，他知道。 所以说他是为了那点醋包了顿饺子啊，店就是这饺子里头有醋，嗯，给那个冯小刚是有点上头啊，就有点这个导演这我不准备干了啊，他是拍了一盘醋放在那儿，一个饺子都没有，你哪怕那个醋盘子里头你放一个饺子也行啊，没有，纯饺子，纯是醋啊，纯是醋。嗯，人家姜文是拍1920几年，大概1920几年啊，影射1960几年、1970几年。你好吗？你直接1976年前后，你就直接干上去了，那哪行？他那个电影，他刚开始拍的时候，他说我翻拍的是严歌苓的一个小说，文艺小说叫《芳华》，但是他的拍等他拍出来的时候，跟原著已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了。人家严歌苓是台湾的，是台湾的还是哪儿的？还是美国的？人家写那个小说吧，主要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就是讲人性，他不讲历史啊。美国的啊，去美国了，人家是讲人性，讲故事，但是人家没想讲历史，人家突出的是人性的冲突啥的。但是人家冯小刚拿过来之后，哦，这个题材好啊，好嘛，他把人性这方面就差着了。我就给你讲历史，讲历史，讲部队，讲那个社会这个几十年的中间的变化，那你这给自己惹事儿嘛。前后能解析一下芳华，讲了一个社会堕落变革的那个过程，然后讲了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一个时代。对吧，你上来是七几年七六年之后社会滑坡了，两个人在里头有一个黄轩演的那个刘峰，然后还有一个同样是农村出来的那个那女孩叫啥来的啊，两个人非常淳朴单纯，对吧，接受的是正统的红色教育，结果两个人一个是胳膊断了，一个是抑郁了。嗯，咱就是讲了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故事啊。严歌苓的原著里头，那里头全是悲剧，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刘峰是被人冤枉，最后跌断了一个胳膊啊。然后那里面就是歌舞团里面有几个女主角嘛，女主角那个军长还是师长那个闺女嘛，最后毕业的时候，哎，相中那个里头歌舞团里头一个小伙了，小伙了之后就主动巴结上去了，因为人家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那个儿子。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家里干什么？倒腾房地产。但是小说里面是后来离婚了，因为那个男的有钱了之后，又是嫖娼又婚外恋啥的，之后就不搭理他，就离婚了。然后有一个就是冤枉刘峰的那个女的小女孩，她不崇洋媚外吗？最后先是在国内嫁了一个人离了，之后又嫁了一个外国人跑外国去了，最后也离婚了。在外国刷盘子又弄劲，反正他那个小说里头最后全是悲剧。整个文工团里边那些有点背景的漂亮的女孩，一个一个都很自私，要么追求权力，要么追求钱，最后下场都很惨啊。然后两个比较淳朴的就是刘峰和那个女孩，他们俩反正下场也很惨。没有影射小王，跟小王没关系，人家讲的是这个时代。对，江小平，好像是江小平。人家讲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叫何小平呢，小平同志，你们不要乱打字，我不太记得了，情节我记得，名我对不上。包括后来嘛，后来这个电影，后来电影当时拍出来的时候，因为质量确实好，火了一阵儿，后来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 就是说实话，就是针对冯小刚的一些那个不良消息，特别是有一个啥，就是冯小刚在一次内部聚会上，让那个女主角那个演员，你上来给大家跳一支舞，然后他是恶意剪接，然后因为那个。陈道明在圈内口碑比较好嘛，陈道明当时说了一句话吧，没看过跳舞啊啥的，然后结果就把冯小刚搞得非常的被动。实际上，当时冯小刚的寓意是啥呀？当时桌上都是娱乐圈里的大佬，就是这个女演员，当时是我精心挑出来的。冯小刚当时海选几千人过来选，冯小刚就有一个要求，脸上不能动。浓妆艳抹的，脸上动过手术的，这都不要，直接就几千人就都被刷了。最后选出来那几个基本上原装，尤其是女主角100%原装。但是啊，因为人家她没有啥背景，冯小刚当时是想把她拿到这个场合让大家认识一下。结果受冯小刚的拖累，这个女主角到现在她也没起来，她嫁人了，她结婚了之后我也不混娱乐圈了。冯小刚人家的条件，嫁郑恺了，反正也行。郑恺小伙也挺精神，退圈是挺明智的。说实话，人家冯小刚当时那个钱够高的了，我想睡谁不能睡呀？我至于跟你这帮老家伙里的，推这个女孩吗？人家就是想提携一把，就是你看我选出来那种的，没有纯天然的，而且人家确实有功底。你现在打个比方，就是你像冯，咱就提名也没事，就张艺谋也拍片，张艺谋也有谋女郎，你哪个能跳舞？都是靠背景，谁后头资方，对吧？有钱，干爹厉害，你就上。你会跳舞吗？你给我跳一个舞式，一抬腿能到这儿呢？没有，睡觉行。你现在娱乐圈演员想出头的都靠睡觉，人家是有真功夫的，对吧？结果呢？睡觉上来的火了，人家有功夫那种的，你给淘汰了。我的妈！等一会儿，前后说说农业股，说说张洪良。待会儿这是谁的猴子？万寿帝君还是谁呀？这个没看着。哎呀，没看着。一会儿有红包出来，我好像就能看着了。刚才那猴子岛是谁发的？老拿他哥吗？啊，还是雁门关战将啊？好嘞，雁门关可以。说说农业股啊，你说这个，我刚才想起，哎，你说农业股，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加的那个雁门关战将的微信嘛，然后简单问了一嘴，他在北京那边也是搞农业的。说正经的，现在上市公司里的农业股，我没有特别看好的，因为上市的跟农业相关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我如果说按照我的构想，央企如果进场的话，他们这些公司的生存空间会没的。就是你现在无论是医疗，还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上海的那个物业公司，包括农业方面也是，都是按照我们前几年说的那个方向去的，就是国进民退，就是国家队、央企进场，民营的你通通给我让道，死去。所以说现在就是我炒股的原则是民企不碰，民企不怎么碰。 哎，说这个的话，想起一个啥事儿来呢？这可能对股市也有影响，也是上周，上周看了一个新闻，国家发了一个啥通知啊？就是新修订完的，那叫税务系统的叫什么？税务征收管理办法，那就这叫征管法吗？就关于国家税务系统的征管法，现在马上要针对全国，要大范围要针对全国大范围修改，修改之后的话，对于现在的民营企业有可能是当头一棒啊。新的要求是要求现在所有的个人，包括网络上的个人，包括所有的公司、互联网平台，全部要上网，全部要向税务系统申报。公司和公司相关联的个人全部账户全联网。以后你要是想偷税，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啥程度了？拼多多、美团这种的，吸血的公司，他们也要上网了。上网了之后，他们的利润可能以后就没了，因为你知道，国家那个就个税起征点非常重吧，不是起征点很低，税很重，100万就能收你一半啊，对吧？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再加上个税，那不是扒层皮的问题，肉就像零食一样，肉都割没了，就剩个骨架了。拼多多岂不是更贵了？按理说，如果说拼多多没有违，就是他如果不偷税漏税，合法经营的话，拼多多不应该存在。拼多多不应该存，我一直不太看好拼多多。你知道它净利润多少吗？2024年财报出来了，网上骂声一片，网上骂声一片。它作为一个就是注册地是在那个开曼或者英属维京，来历不明的一个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它净利润30%啊。净利润30%，同是互联网，就是销售平台的京东，京东也卖货嘛，就大家都是卖东西的嘛，互联网卖东西的，京东的利润率是3%，净利润是3%，你拼多多是30%，大哥，你跟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你京东东西贵，你还得说京东东西贵，京东自营的东西的话，我可以给你开正式发票啊，可以给你开发票的。东西照市面上一般都偏贵，卖的还贵，它净利润还低。你拼多多10块钱包邮，你是如何做到30%的净利润？我一直不理解谁会去买拼多多东西，我不买，我不买，因为质量确实差，质量就是但凡有点牌子质量好的，不去拼多多卖。我如果开店，我都不去拼多多丢粪。但他不知道他怎么做到利润率那么高，他一年营业额3000多亿，知道吗？一年营业额3000多亿，京东是他营业额的3倍，1万多亿，京东1万多亿，然后最后挣钱一算，京东几百亿，他1000多亿，我销售额是你好几倍，然后你最后你利润是我好几倍，中间差了几十倍。他咋做到的不知道，因为拼多多是上海，你知道，咱以前提过一嘴，拼多多是上海本地人搞出来的东西，出了上海他就不好使，他也有可能是地方保护，偷税漏税，然后包括他整个物流系统也都是用的不合规的，然后他还不给人结账，就是我把你东西卖了，我不给你结账，就是。没有一个方面，我感觉他合规，因为但凡合规，他不可能挣那么多钱呢，对吧？我现在大家现在统一的反应是，拼多多这个公司尽量让他死去吧，你知道吗？尽量让他死，因为你不死的话，就是京东很难受。京东工作人员就是他整个跟他签约的，能上五险一金的，大概的话60万到70万。拼多多的员工才1万，然后他挣了京东的3倍的钱， 淘宝，淘宝现在有点效仿京东，就是淘宝以前也乱，乱的话，后来淘宝不是弄了一个天猫嘛，就是你店铺来的话，我要验资，而且淘宝的话没听说过淘宝不给人家客户结账。我在淘宝申请无理由退款没有，就他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淘宝平台上没有退款不退货这样，这个没有，那叫耍流氓，那叫淘宝不允许耍流氓，对吧？你觉得东西不好，我把款打给你，你把货退给我，这是正经平台，对吧？钱给你了，货你不退给我，你这不叫抢劫吗？你这不叫抢劫吗？先后说是龙平高科咋样？没研究过，没研究过。有的少了。淘宝以前最恶劣的就是啥呀？他利用他那个好评机制，你如果就是我买了一个东西之后，我给你差评啊，然后你如果他那个就评价系统嘛，要求的特别严格，所以说卖家有的时候没办法，他说那你我能不能我退你点钱，给你打个折，然后你货也不用退，然后你把你好评或差评抹掉。那后来针对这个东西吧，人家平台也做了一些，修改了。你不能没有无理由就给人差评。拼多多效仿国外零元购，那你说就是美国那个零元购抢劫啊？哎，有点那意思啊。你这么说有点像啊。但你这个不对呀，你美国零元购的话没有平台呀，那是个人行为。开心的一天，哈哈。鲜红的红领巾谁刷屏了？你爱吃的牛肉丸100一斤，拼多多更便宜。所以说那拼多多便宜，我一直以为它是有偷税行为，偷税行为。最贵的是京东，因为京东可以给你开正式发票啊，所以它贵。拼多多呢，可开可不开，你要开的话额外加钱，所以说它价钱在中间。拼多多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怎么运作的，它东西确实是全平台最便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不持久。你偷来的东西挂到那儿卖也可以很便宜，那你能维持得住吗？对吧？你现在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国家把那个税收那征管法一修改了之后，他有可能会死的。现在国家要加强税务系统。我那天真是特意看了一下，但是因为咱不是税务系统的，咱这他讲的我也不太明白。反正人家专业人士就是据说这个东西一旦上了之后，那你就无处可逃了，无处可逃了。以前的话，你个人咱们开个店，就像咱们讲物业似的。我们会习惯性的就是把那个支出做得大一点，或者收款的时候直接收到个人账户，对吧？小公司嘛，有的时候小公司就没那么严谨，或者买个车又抵税啥的啊，一般纳税人就是还能买个东西的，以后这节目可能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你的每一笔支出，它和你所有 你所有往来的账户，它大数据筛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两广总督，好，看到两广总督， 大哥讲讲越南铁路啊，越南铁路啊，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咱那个董事长去越南访问那事儿吧？啊，今天那个谁的那个二更酒醒，大哥还给我发了一个文本，他说那个就是董事长去越南访问回来的消息啊，取得了几个成果，啊，然后我一看，确实。确实有成果啊，就是首先有一个第一点就挺不可思议的，就是越南答应我们啥呀？越南未来的外交部的相关人员、工作人员送中国培训一段时间，啊，就是外交部的干部到中国来接受培训，这个很神奇，这个很神奇，就我自己国家的领导干部，我是不是应该归我的吏部掌管？我为什么要送到别的国家去？啊，这个好神奇，好神奇的，这比留学还厉害，你知道吗？这比留学还厉害。然后第二条就是那个培训啥，我也不知道培训啥。你说能培训啥？就是你越南以后的外交政策的话，你到我这培训肯定得亲我呀，还能培训啥呀？站队呀，反美，还能培训啥？有点称臣那个意思，有点称臣。你想想古代啊，古代的话，你那个就是交趾啊，或者是朝鲜这些，你如果上岗以前，是不是你得报到朝廷？人不一定来，但是你得把这个名单送到北京，北京同意了，哎，然后你回去之后你才能上岗。你不告诉京城，皇上不画圈，你是不能上岗的，哎。啊，现在有这感觉了，这很厉害了 然后就是啥呀？就是越南答应我们铁路，我们的铁路直接接到越南。但是我特意看了一下 现在越南是同意啥呀？我们的那个标准轨铁路接到河内和那个河内和那个他那个有叫海防的那个城市，是越南北部 越南北部，我们火车可以直接开到河内了，就是首都。以前是不可以的，但是南方越南还是用自己的内部铁路，这个是为了啥呀？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和越南之间的货物贸易比较方便，因为我们和越南接壤的那一块，你知道那是山区嘛，就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的那一片是山区。我们和越南的那个轨距不一样，我们是标准轨。你如果开到他那儿呢，你正常情况应该在边境线就有峪关那个地方，应该得重新换轨换转向架，这就非常麻烦，这就非常麻烦。现在呢，越南吐口了，就是你火车货物列车直接开到哪儿，开到河内，开到我首都，到平原了嘛，山区直接跨过去到平原了。平原了之后，你的货材我河内海防。一个是内陆城市，一个是沿海城市。那我在这儿的话，我越南内部再中转，效率大幅提升。这就相当于人家对我们让了一步，是我们的火车开到他那。对于他，我看那个解读是啥呀？对运兵，别人什么叫运兵？人家现在对你开放河内的，开放北方的那个铁路，确实对你就不设防了。你还运哪门子兵啊？苏林跟我们关系都多好，你天天还要运兵。这是第二点啊，北方的铁路跟我们就并轨了啊，它的北方以后的经济发展肯定对它有帮助，物流有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越南下一步它的飞机准备要买我们的，因为你像那个 C919 那种大飞机的话，你需要拿牌照，国际牌照，国际上承认，然后人家国家承认，你才能卖给人家。越南这算是第一个吗？还是头几个？越南答应我们的飞机现在也用你中国的，这就可以了。飞机、铁路都通了，领导干部还让你培养，他就差一步。他现在还差一个，我以为啥呀？我以为咱们去越南之后，越南的那个货币互换 中越之间的那个货币互换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现在不知道这个啥程度。我们和柬埔寨，比如说柬埔寨，我们不也去了吗？柬埔寨不也去了吗？柬埔寨现在也跟我们就是彻底傍上我们了。以前是啥呀？以前是我们跟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支儿，就是他是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下面是叫西哈莫尼吧？就是柬埔寨当时分两波，一波是老国王那一波，自己家人，国王系的。然后一波是洪森那一波首相系的，就属于内阁。洪森是亲美的，以前，洪森以前是亲美的。老挝跟咱一直关系很近，因为老挝我们接壤，他跟别人联系不上。但柬埔寨不行，柬埔寨和咱不接壤啊。柬埔寨现在我们得从海上绕一圈才能连到他那，所以说对柬埔寨以前控制力度不高。为啥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人颠覆跑我们这儿来了？被亲美那个越南势力就给撵走了吗？洪森当年也亲美，他当年是西哈努克亲王的王位，当时交给他儿子是诺罗敦，拉纳烈，老二还是老几呀就不知道了。王位交了之后，90年代洪森搞军事政变给撵跑了，撵跑了。洪森始终是跟美国亲。但是我们这回一去，他态度变了，他态度变了。我原先以为啥呀？我们扶持现任国王西哈莫尼，他妹子还有他还有弟弟啥的，王室成员其实现在都在柬埔寨那个朝堂上都有官职呢。我说我们能不能用那个老国王的这一派系，把那个洪森他们直接就给撵跑干下去？但现在吧。看这回就出访的这个过程来讲，洪森怂了，他投了，就他以前亲美，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他明显感觉到美国不行了，然后他现在就放弃美国，扑上来了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接受呗，就无所谓了，就是越南国内，就是柬埔寨现在国内两股势力。一股是老国王为首的西哈莫尼这一派，然后是以老首相洪森这一派的，然后我们在中间调停，这我们就好干这个事儿，就是你最好不要一家独大，你像北朝鲜，它属于铁板一块，一家独大，你现在连调停的机会都没有，你没法插手。柬埔寨这种就很好，两波势力，一波是国王，一波是首相，我们在中间拿捏一下，搞平衡，大家都依靠我。哎，你就有话语权。以前洪森跟我们不对付的，这回洪森临走的时候，接的时候接机是谁呀？接机是国王亲自去接，国王全家去接机，然后吃饭开会。临走的时候呢，洪森全家去送啊，前首相洪森带着现任首相洪马奈是他儿子，然后带着他的那个，他儿子都姓洪，什么洪华会呀，什么玩意儿的，谁知道了。就带着全家一帮儿子们，全家一起去送，那就够意思了，带着全家去送就很有诚意，知道吗？不是带着就是带着几个那个外交部的或者是官僚去，我带全家来，这就是很有诚意的。洪秀全，他那名字起得很奇怪，记不住，反正都叫洪什么什么什么，因为目前看，柬埔寨现在也被我们拿下了。有没有点外挂省的意思？这个不好说。但有一点儿，哎呀，有一点明朝的气象了，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开始有洪武气象了。啥时候能到永乐盛世就妥了。马来西亚跟咱关系一直很好啊，马来西亚跟咱关系一直很好。马来西亚华人多，马来西亚分作好几个省，他们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人，几个家族、几个地方的那个凑到一起，大家商量哪一个地方背后都有华人。马来西亚问题不大，然后以前最糟糕，除了那个菲律宾啊，菲律宾不行，菲律宾小马斯克有点儿 小马克思有点不服，还需要处理的。印尼以前吧，好出乱子，对吧？90年代、70年代排华出过乱子。然后昨天的新闻，印尼的国防部部长还有谁来着？好像是国防部部长还有防长来北京访问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对等的也是国防部长董军，两个人叫2.2闭门会议，那你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点意义的，对吧？人家外交部部长和防长啊，国防部部长和防长到你这儿来跟你谈，这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中国和印尼下一步也要合作，要不然人家不能来呀，不是咱去啊，是人家来的，就很有诚意。就整个现在东亚周边，除了菲律宾现在还没有搞定以外，其他现在没有事儿，都没事儿。物语成风，哎呀，这物语成风也是头回念叨，谢谢兄弟啊，谢谢。东南亚基本搞定了，其实印度也搞定了，印度也搞定了，斯里兰卡。我今天昨天那7点钟新闻嘛，就是我们展出了一些在国际上申遗嘛，然后展出了一些重要的文物，包括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斯里兰卡立的那块碑，都展出了。你以前的话，我们轻易不亮那个东西，那是啥？那是殖民产物，就你当初中国已经把脚踩到东南亚来了。你现在咱不装了，直接亮出来了，这明朝时候了啊！你看明朝时候这我就到回儿，你再往前，你想想，印度再往前就是中东，中东现在有军港有部队，挡不住了。哎。三哥不是一直和咱们唱反调吗？那是以前受美国的怂恿，对吧？对吧？人家拿钱，你不就得跟我们唱反调吗？你现在美国拿不出钱来呀，而且印度给美国做外包，就美国很多企业华裔没有印度裔的多，这个没有办法，就是美国吧，他对中国人。他害怕，他抵触，结果印度裔越来越多，然后他的公司好多产业都外包给印度了。特朗普整这一出，说那个加关税对印度冲击也很大，三哥也不乐意呀，对吧？三哥现在是站到我们这一边的，自由贸易，不要闭关锁国。三哥现在跟咱关系好，就去年那一出，我说。印度能够默许我们开发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这就证明我们私下的一些走的应该是很近的。一路一带一斯坦都已经没问题了，陆地上没有问题，这几个斯坦海面上目前不就是在跟美国争那个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吗？你今年如果说下半年美国如果乱了的话，美国国内一内乱，美国应该就放弃中东了。苏伊士运河它看不住的。埃及跟我们走了，对吧？这整个苏伊士运河沿岸那几个国家，你跟我讲啊，最顶头上头是埃及，下头是啥？下头刚才上来跟你讲的是苏丹。苏丹港口已经卖给我们了，山头卖给我们了，让我们架相控阵雷达，然后苏丹的整个军方是我们培训的，那是我们的。再往下是埃塞俄比亚跟我们关系更好，他总统什么的有不少都是咱们那边留学过去的，对吧？对面是沙特，没了，就这几个国家。也门那就更不用说了，也门他现在在替我们打仗了，对吧？就整个环红海 整个红海那一圈除了以色列，全是我们的人。索马里海盗跟谁走？索马里海盗我以前认为是受美国指使的，就美国给索马里搞乱，然后美国在索马里有军事存在，他会培养一些海盗，然后我如果不喜欢谁，他就去劫谁，都是培养的，对吧？他劫船是有目的，他为啥不劫美国船，专门或者劫欧洲，或者说劫我们的船，对吧？咱们也一样啊，你想想胡塞前两天劫了谁的船？劫了沙特的船，当然他这沙特的船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不好明说，对吧？因为我们是不能直接卖武器给胡塞的，他们不体面啊。然后没有办法，只能是啥呀？沙特结账，开到红海，然后胡塞一抢劫就完事了。就整个，就是沙特相当于啥？沙特相当于是买方，还得负责物流，然后送到红海之后，胡塞自提，对吧？满满一船的军火，运输大船。以前呢，以前都是啥？以前都是通过第三方，沙特掏钱买军火这个事儿早有历史。巴基斯坦有不少军火，也是沙特结账，但是从来没做的这么露骨过。以前一般都是通过第三方国家找一条货轮。然后绕啊，就是尽量避开美国的那个监控。然后最后你去亚丁湾，亚丁湾卸到亚丁港，然后从亚丁港再转手运到胡塞。这回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着急，对吧？就打着沙特的名义派了个船去拉完货之后，直接送到家门口，让人给拿走。这么做吧，确实有点露骨。有点露骨，你不趁人家美国在联合国骂街，你资助胡塞，你咱这个，那么你洗钱，你这个钱黑钱，你是不是你应该洗一下？你洗的话，你敬点业呀，对吧？你挂个第三方啊，倒几手，你好嘛，直接沙特结账，沙特送货，然后到那儿一扔，太露骨了。试探呢，试探就是我们在试探美国的底线，对不对？你这么说吧，也有这个可能，对吧？我们就试探看看美国能咋的。美国现在就骂骂街，你有本事动手啊？他不敢，你因为咱的那个院儿联合预警局去了，他还不敢动手。那你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再过2月，咱是不是就挂着虎形红旗就往红海送了？这根本就不用沙特了，那就明牌了，那就明牌了，对吧？对吧？波斯湾是我的，你要还给我，美国不好弄啊。美国真是现在真是内忧外患，敲钟，哎呀，10:51了，还可以嘛，还可以嘛，快11点了，没有强度就退潮，可以了，哪儿那么多强度？那么同志们准备下，这谁？鸣笛钟，这个败家玩意，你看你起这个名字。就不改是不是？三朝吧，三朝。然后等我这两天哪天夜班，不，等我媳妇夜班呢，我一个人在家，我把视频重新录一遍。朝三，谢谢哥几个啊！我看看，妈呀，雁门关参将，你又刷的什么玩意？农业都这么挣钱吗？哼。 有机会我去北京去见见你啊。然后呢是两广总督明杠暗杠，老拿他铁，你应该改名叫老拿他铁。哎，行，谢谢哥几个，我下了，退潮。